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二，我是主持人香露。不知道听众朋友在大学毕业那会儿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幕，一个中年学者或者是校长走上讲坛，头戴学士帽，跟大家大谈理想主义，发表完洋洋洒洒的一篇演讲之后呢，台下是掌声雷鸣，最后这位中年人庄重而缓慢地总结说，你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然而进入到职场之后，梦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的。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他们把这份差距进行了量化，他们收集了16岁至21岁年龄段青年的职业志向，然后呢将其和22岁至29岁阶段的现实情况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在他们20岁后期的时候，没有能够将自己的阶段性职业抱负或者是薪酬与原来的预期相挂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职场年轻人的梦想和现实。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虽然这个调查发生在英国，但是你认为跟咱们国家相比有没有共性呢？ 有一定共性。 嗯，好，我们来看看。在2015年到2016年，16岁至21岁的年龄段的人生呢，与2010年到2011年相同年龄段的人想做的前五份工作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他们大部分的理想的职业都分布在艺术、文学、传媒、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服务以及护理。但是在2017年对22岁至29岁年龄段的调查当中发现，实际上进入这五类行业的人数比重都大幅的降低啊。也许在中国大家想去的行业跟英国的年轻人不太一样啊，但是你刚才也说了，你认同就是大家理想的工作和实际从事的工作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理想的工作就是任性呗。 嗯 嗯， 就是不考虑能不能去得了是吗？ 对，就任性嘛，有钱才能任性，都没钱嘛。 嗯嗯，也就是说大家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不那么的理性。 对，就他不接地气儿嘛，就是啊，想想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梦想，但是请注意啊，就是你的梦想并没有，怎么讲，就是那只是你的想法而已，你并没有为你的梦想做什么嘛。大多数人在大学、中学期间并没有为自己的梦想做什么。 嗯，那你认为是哪些阻止了他们实现梦想，或者是阻止了大部分人在后面的几年去到他们理想的单位或者是行业？ 就是被限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的梦，他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他并没有在大学，他只是说出来他的梦想，他并没有为他的梦想做一点什么。 嗯， 如果他真的在大学期间为他的梦想做了很多东西，他其实毕业之后是可以去做他梦想的工作的。 嗯，就是少壮不努力呗。 哎，对，就是那些梦想仅仅都是他嘴里边的一个让自己很舒服的一种表达而已。看到了别人怎么怎么样，他就觉得自己也可以怎么样。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去实现梦想，去投入，让自己去坚持这个过程，从来没有享受过。所以那不一定是真的梦想。 嗯 嗯， 这是一部分原因吧？ 对。 那有没有跟主观原因无关的一些客观条件？ 然后还有一些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工作，比如说像文化传媒、文学创作，都属于他们的收入结构是有不一样的。 嗯， 就是那样的工作，在过去几年啊，至少在过去几年，他们的收入结构不是几年，几百年哈、啊，应该是他们的收入结构都是在这个行业里边的5%的人拿到了这个行业整个的80%到90%的收入和资源。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行业的收入它是极其不平等的， 对， 极其不均衡的。 对，所以你没有办法来去说啊，我要当一个漫画家，然后那你很有可能当了，你很有可能当一个写漫画的人，但是你永远出不了名，然后你挣的收入就会特别特别低，而那些出了名的人一下拿到了更特别多的钱。 嗯， 就这样的。 所以呢， 所以他到最后就是这种梦想最后就无法实现了。 嗯， 就发现这个每天都是微薄的收入，甚至没有收入。 嗯， 你要不要坚持下去嘛？然后最后只好去那种收入分布相对比较平均的行业嘛。 也就是说，有一些我们梦想的行业或者是职业，它的收入还是呈这个两极分化的。 对， 大部分人只能拿到比较少的或者是很一般的薪水。 对， 但是我们还要面临着养家糊口的这个重任， 对， 不得不去放弃这样一些理想。 对，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薪酬哈。 嗯， 同样这个调查呢还了解到了大家的这种薪酬。那么在2015年至2016年的调查当中呢，有 86% 的16岁至21岁的年轻人认为薪资水平是他们职业中很重要或者是重要的一部分。有的人呢他们是这么说的啊，他们说如果能够拿到高等教育的学位，30岁的时候他们的年薪应该是拿到35000英镑，大概是31.5万人民币。如果拿不到学位呢，那就降到25000英镑，大概是22.5万人民币啊。但是官方统计数据表明，30岁的英国人平均薪酬才23000，也就是说是拿不到高等教育学位的那个水平，还要再少2000块钱。 嗯 啊，那么有5%的人说自己对于未来的收入啊是有非常大的预期的，他们预计在30岁的时候能够年收入在8万英镑，也就是72万人民币以上。但事实上呢，有 5% 的人这么想，最后呢只有 2% 的人拿到了这么多钱。 嗯 啊，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自己能挣多少钱也过于乐观，或者是期待过于美好。 还行吧，有5%的人这么想，最终还有2%的人能拿到吗？我还以为0.2%， 那是一个顶级的哈。但是在大部分人看来，就86%的人看来，他们都没有拿到这个，原来预期的这个收入， 啊，这个正常，就是每个人对自己都过高估计， 嗯， 啊，这叫这个心理学有个效应叫达克效应，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成功，我们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然后认为别人都那个都没什么功劳，然后如果别人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认为都是他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自己犯了错误，我们都认为是外在因素。 嗯 啊，所以自己的能力过高评估，这是正常的。 嗯嗯，所以也能够看到每年大学生找工作啊，这个理想的薪资总是要高于实际拿到手的薪资。 对， 嗯， 对。 那么从刚才这两个统计的结果，有没有一些指导意义呢？我们就别高估自己了，还是说理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它不是啊，就是关键是你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理想仅仅是挣个钱，那不叫挣很多钱，那不叫理想。 嗯， 就是我们总讲叫意义感嘛，就是你的理想应该是一个行为方式，而不是一个回报。 嗯， 就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的理想就是写作，那它是个行为方式嘛，就是你挣不着钱你都要写嘛，对吧？ 哦， 这叫理想嘛，对吧？ 我一直写下去。 对，我一直写。有的人说我的理想是表演，那你就可以一直演下去嘛。你做一份工作，你也是个演员嘛，对吧？你在演这份工作的工作者嘛，对吧？ 嗯， 对吧？所以这是个，我认为这是个理想，就是那你愿意持续不断的去做的，无论它有没有回报。 哎，华欣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就是我们一直要在路上，我们一直要 很用心的去做一件事情，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而不是把那个结果作为我们想要实现的一个终极目标。 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是理想。然后第二个呢，其实职场并不看理想不理想，就是你的热情其实对于职场来说不重要，职场更看重的是你的目标。 嗯 啊，这个专门有心理学研究过， 职场看重目标， 对，职场看重目标，不看重 你的老板看目标看业绩， 而且其实你自己个人的成长也不是看理想的。 嗯， 这个也有研究过，这个我专门看过那个有一些书里边专门讲最新的心理研究，就是说两个人来应聘程序员，其中一个人说我特别喜欢写代码啊，然后调测那个过程特别开心， 就你说的那个过程嘛， 对，就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就想写出一个伟大的程序，做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产品，然后让这个产品被千万人使用，这是我想要的。 好， 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招人，就招第二个，不要招第一个 啊。第二个有点像乔布斯， 他也不是，第二个有目标感，就是他知道我要实现一个目标，然后我要为这个目标做什么。至于这个过程开心不开心，他可能并不一定太介意。 嗯， 从职场上来讲说，我们就是这个招第二个人更容易能达成结果。 嗯， 招第一个人不一定。 嗯 嗯， 但第一个人往往会成为天才， 也不一定。第一个人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不是招，你不是在企业里边，你是在学校招博士生，那一般都会招第一个。 嗯， 就是导师面试都会面试第一个，因为第一个人很愿意研究嘛，他不用看结果。 嗯 嗯，就这样了。 但是我们看，就是很多人他们之所以成功，确实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放弃，还好没放弃。 对， 至于他们做成的那个伟大的事情和他们当年的初衷相比，往往大相径庭。 对对，就是坚持是很重要的嘛。就是那天我跟一个谁聊，他就是说成功的道路你并不孤单，我说错了，成功的道路一定是孤单的，坚持的道路你不用去想。好多人说啊，我坚持我怕竞争，你坚持下去就不会有人跟你竞争。 嗯， 对吧，你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越长，跟你竞争的人就会越少。 好，理想和现实啊，到底哪个更重要呢？理想还是要有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敢不敢勇于去坚持，万一他哪一天就在我们坚持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呢？ 对对， 有一个机遇过来的话， 对， 你没有坚持啊，你没在现场，对不起， 对对，就这个意思， 就属于别人了，是吧？ 对, 对。 好，总之呢，从这样的一些统计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还是过高的估计了我们在现实当中的这种竞争的能力啊，赚钱的能力。但是我想说的是，过高估计不好，过低估计也不行，是不是？那如果这个两者之间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高估一点点好吧。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人们对自己的那个评估过程，我那本书那个新书专门讲了人们对自己能力的评估过程，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波动型的过程，就在一开始会过高估计。 嗯， 其实简单说，比如说学开车也是，就你开始不会开车的时候，你坐在副驾驶，你觉得自己也快， 对， 不就是踩刹车踩油门嘛，然后你还觉得那开车的人老那个瞎开。等到对吧，过高估计嘛，等到你真的上手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完全不会，然后崩溃了。对吧，然后就是全身汗特别紧张，然后你会对自己突然间过低估计，然后慢慢的就经过一段长时间你自己内心的折磨，才慢慢的才能算是有点客观的估计。 嗯， 这是人们成长的过程。 是， 嗯， 我认为呢，一下子能够达到100%的了解自己很难，永远都不可能。 对 啊，所以说呢，过高估计的话，至少会让自己啊冲劲儿强一点，让自己的这个心气儿更足一点。不至于那么的泄。 我倒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你对这个叫做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策略。 嗯， 就是你在战略上过高估计你自己， 但是你不能够做一个， 但是在做某件具体的事儿上要非常重视，要过低估计你自己， 不能成为龟兔赛跑的那个兔子，是吧？ 嗯，对，就这个意思 啊。兔子就属于那个比较高估自己，然后他自己生活当中也无所谓了，就是随波逐流了，听之任之了，最后你看还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小乌龟呢啊。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前两天呢，我们节目还在跟大家说，随着医学的进步啊，随着我们城市化的发展，人的寿命会越来越长。也许现在的90后在未来有极大的可能活到100岁，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种状况的话，他们可能要工作到70老80才能够满足自己对于退休金的需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进入职场的这前几年没有实现理想，拿到的钱比原来预期的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 嗯， 我们是一场马拉松的这个角逐，我们是一场人生的这种漫步也好，修行也好，起点很重要，前面的一个赛程也很重要。 嗯， 但是啊，我们走完更重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走完更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啊。现在呢，二胎也放开了，有很多的二胎妈妈他们在职场当中打拼啊，也是压力山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今天呢我们行里搞活动，要求所有人员每人群发微信卖金玫瑰，就是做成玫瑰一样的金子啊。 嗯， 今天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卖金玫瑰，而且呢还有一个玫瑰群实时播报战况，截止到下班，好几个部门和网点已经完成了冲刺目标，而我们网点呢只卖了一套金玫瑰，压力山大。我们网点只有3个人上班，黄金公司派了一个小伙子来驻点指导，虽然群发微信群发短信，也有很多人在微信上询问打电话，但没有成功销售一笔。作为网点负责人，我也是如坐针毡呢。下班之后，我和驻点的小伙子加班打电话邀约，但很多人对好几千的玫瑰金啊不感兴趣，虽然我们很努力，但也只有几个客户答应有时间过来看看，结果未知，一点把握都没有。小伙子说啊，晚上8点他们要开会，所以我们打电话打到7点就下班了，坐在回家的车上又累又沮丧。我现在特别害怕看到玫瑰，我看到的玫瑰不是金的，都是枯的，就是有点玫瑰综合征了。打了一天的电话，结果就卖出了一套所谓的金玫瑰啊。她还是个在职的二胎妈妈，但是从她的叙述当中，我们只看到了工作的压力，没有看到二胎给她带来的这个压力啊。但是他的标题是这么写的，在职二胎妈妈艰难打拼，每天都在考虑去和留。发心，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 啊？我的问题是这个，就是他销售这个东西他自己买吗？ 他肯定没买，才卖了一套嘛。 哎，对啊，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嘛，就是他自己信不信啊。 嗯， 对吧，他自己要是不信的话，确实挺难卖出去的。 但是他们老有这样的任务，也不能让员工老自己掏钱买啊。 那你信不信吧，就是 今天卖金玫瑰，明天卖金南瓜，后天卖。 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就是销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特别是对于一些人来说，自己不信的东西，他是怎么卖也卖不出去的，就逼他卖也卖不出去，他没这个心态，你知道吧？ 嗯。 所以对于他来说，就最重要的是卖自己信的东西。如果要是金玫瑰，他觉得这东西就能保值，真的特别好，然后以后就是啊，对吧？说服自己，然后说我先买第一套，他肯定能卖出去。 我想这可能由不得他，是上面摊派下来的任务。 对，所以问题就是他卖不出去这件事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首先要解决销售的问题是吧？ 对，就是假如就是当下眼前的问题。然后对于他职场二胎妈妈的问题，就是哎呀，反正我觉得银行网点这件事儿是不是可以考虑转型什么之类的。 在你的咨询者当中，怀二胎的职场妈妈多吗？ 有一些。 他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他一样吗？工作压力大，没什么发展，想要辞职，又考虑孩子的问题。 对，又考虑孩子的问题，然后想知道说，如果我要是停了一段时间，对吧，生孩子养孩子，我后边还会做什么样的职业。 如果说停了，在怀孕期间自己主动辞职了，或者是说生了孩子我就辞职了，是不是很难预计到他付出的时候的状态？这个很难猜，或者说很难就提前做个规划，难吗？ 也可以做，就是但是 就是心态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也给一些就是已经有孩子的人来去做，他就是他这个他在就全职母亲嘛，然后就是说我这个过两年孩子上幼儿园，我就要去工作，我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会学点什么， 嗯， 也可以做，就是让他去做点什么事儿之类的，学点什么，啊，也做过这样的咨询。 嗯 嗯， 我的意思是说，在生孩子之前就规划好，是不是太难了？因为孩子还没看到，也不知道未来孩子需要你倾注多少的心血。 但是养孩子这件事儿可以规划、 嗯， 就是比如说你要自己养还是要父母养？ 嗯 嗯，就这件事儿是可以，就是也不能叫规划哈、啊，而是要让他来去确定。因为有的人真的就确定这件事儿，说一定要我自己养；因为有的人就确定说我工作重要，我要让我父母养，我自己我只要每周有一段时间在家就好。 嗯， 这件事儿是可以确定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那个养育孩子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这是可以确定的，对吧？嗯 嗯，那他们在找你咨询的时候，你会怎么给他们一些建议呢？辞还不辞的建议？ 啊、我一般不会让他们辞职， 嗯， 就是一般生孩子之前别辞职， 嗯， 对吧？生完了再说。 为什么？ 因为企业得负责呀，对吧？劳动法呀，对吧？ 嗯，但是。工作的压力一点都不小吧？ 那他可以给自己降低压力嘛，对吧？就是他的那个收入什么的，就他看重哪，看重什么？家庭，假如家庭跟自己的工作产生冲突，他更看重哪个嘛？ 嗯， 假如冲突的话啊，嗯， 那以这个案例为例的话，压力这么大，晚上呢7点多才下班，对于他来说合适吗？嗯， 看冲突，看他冲突不冲突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家庭里边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人来去养孩子什么之类的。 嗯 嗯， 如果他提出来的话，他还是负责人， 嗯， 说我不想干了，我不想这么累的干了， 嗯， 你就让我简简单单的去干一个普通的员工的活吧。 啊、 嗯， 他不能这么提， 这个， 他可以这么做。 他又会面临很多的取舍。 对， 就是如果我放弃了事业，以后再争取就很难了。 嗯、啊，对。但是你放弃这件事儿，没准你会争取其他的事儿啊。 嗯， 就是你的时间放在，就是简单说，就是就说来说去都是时间嘛。就是我们每个人，特别对于女性，她的时间就反正就这么多年嘛，七十平均年龄是76岁，中国的平均年龄啊，反正你就这么多年，对吧？你时间到底花在哪值嘛？ 嗯， 简单来说就这意思，你是花在家里值，还是花在你现在的工作值，还是花在你未来的工作值？这是每个人不同的决定的。 嗯 嗯， 所以要做出取舍。 对。 是吧？ 嗯 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家庭情况不一样，工作的这个具体的挑战也不太一样。 嗯、 总之就是说，没有那么完美的。 对，还有你要把孩子养成啥样嘛，对吧？ 嗯， 这也是个问题嘛。 嗯，是，至少在阶段的时候呢，一定的时候呢，你是要做出一个计划，就像你说的啊，谁养孩子这个问题， 嗯， 以及呢，我在哪个领域，家庭还是工作当中倾注多少的时间和心血， 嗯， 这背后。可能就是面临的你的选择的问题。 嗯， 你在阶段性的时候选择孩子更重要一点，还是你的业绩、你的上升、工作更重要一点？ 嗯， 不过我想这也是一个家庭应当面临的选择，不仅仅是二胎妈妈所应该一个人来扛的事儿，是吧？ 嗯， 有一些丈夫能够分担的，可以让他更轻松一点的来度过这个时期。那丈夫呢，应当义不容辞的挺身而出。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说到二胎，现在呢，我们身边确实怀二胎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很多的怀二胎的年轻父母啊，他们本身就是独生子女，所以就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养育模式啊？就是2+6的养育模式，两个人有两个父母，再加上两个儿，两个孩子， 嗯， 所以压力山大啊。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大家应该做好什么样的职业规划和生活规划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二胎时代的一个主题曲，稍后见。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着呢，我们和华兴来聊一聊二胎家庭该如何来规划自己的工作。那么现在呢，二胎家庭确实是面临着这个自己的未来发展、孩子的成长以及父母的养老等诸多的问题啊，而且他们的年龄呢一般也是在这个40上下左右，那现在的这种经济形势啊、压力啊，也会让他们的职场充满着挑战啊。总之呢，就是自己的、自己和爱人的、自己和孩子的、自己和老人的、自己和这个职场的、自己和这个社会的关系都充满着挑战。该怎么办？华兴有什么样的一些系统性的建议给到大家？ 哎，我觉得这个忍字心头一把刀啊， 忍字心上一把刀， 忍字心头，对，忍字心上一把刀。这个一般到40岁的时候，如果你原始积累不够的话，确实得面临。如果原始积累够还行，比如说有房子、房产的那个房产没有什么压力，然后还有一定的结余财富，还有一定的结余，然后。这个至少还能支撑一下，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就比较惨了， 比较惨啊， 特别女性啊，女性 不要吓我，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到那个40多岁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就会我因为我现在40多岁嘛，我就会感觉这个一后边都是定时炸弹，你知道吧？就该炸就到点就炸了，对吧？父母、对方父母、孩子、青春期，对吧？全是定时炸弹，你知道吗？每过一年，你就会说啊，又炸了啊，又炸了。然后呢，他们炸完了，就该我炸了，对吧？就到我50多岁的时候，然后就对吧？我自己的健康，咣咣。 那地球有一天也得炸呀， 是 吧？这个宇宙不就这么一个 全是定时炸弹 产生和这个过程吗？ 这个叫 我们都在宇宙大爆炸当中诞生的吗？ 这叫成住坏空嘛，对吧？就是这个阶段是对的呀。就你到了40多岁，你开始到那个坏的阶段嘛，然后就开始空的阶段了嘛。 那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所以 还是说调整一下心态， 所以接纳就好嘛。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能接纳了。 你说的接纳啊，我换一个角度，就是今天我看一个人的微博，他说，当你遇到一些事情， 你会想，怎么老是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嗯 啊，会很烦，对不对？ 嗯，嗯， 我怎么老遇到这样的事情？ 嗯， 但如果你换一种方式，你遇到了很多事情， 嗯， 你这么想，我遇到了这么多事情，他们是想让我知道些什么呢？你的心态会不会就好很多了？ 不是，这个小麻烦可以，小麻烦可以，大麻烦还是不行。 大麻烦， 我举个例子， 抵挡不住。 对，我举个，就是我举个例子，我那上次出差，然后结果没带这个身份证落家里了，哎呦，特别麻烦。然后在那个火车站，然后办临时身份证，还得拍照片，差点赶不上火车，对吧？然后你去那儿办临时身份证，你回来还得再办一次临时身份证，然后你就得折腾，你就要下了火车赶紧去办这件事儿，所以就是一个小麻烦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想，反正这个人生有一次体验也挺好的，对吧？ 对， 有体验一次没带身份证补办临时身份证，哎，也挺有意思的，甚至可以描述出来。这是个小麻烦，你要遇到大麻烦，你把这个当成个体验，那太超脱了。 就是如果你养孩子是吧，天天晚上两三点钟还睡不了 啊， 天天如此的话， 啊， 你就不会想，哎呀，老天让我这么做是让我明白点什么呢？就崩溃了， 啊， 是吧？ 然后父母光来一个什么去医院体检，光检查报告一看，光来一大病，你还体验，老天给我一体验，然后让我老天要告诉我点什么吗？ 老天，你还是不要让我知道这么多了， 哎，对，啊， 是吧？ 对， 啊，我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华兴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把坏事想在前面，你会更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尽量平和的心态去接纳，是吧？ 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而且 这个 而且到了40岁以后，坏事会接踵而至 啊。 放心， 那我们再来说说实操的吧。 啊， 实操的，有的人说工作不能任性啦， 啊， 不能想辞就辞啦， 啊， 不能够只看着工作舒不舒服，还要看他给的钱多不多呀， 啊， 嗯，看看未来能不能还挣到这么多钱呀，啊，有的人说了，说那我是不是要开源节流啊？ 嗯， 需不需要给他们家和我们家的父母都买点什么保险啊？等等。 嗯， 会有一些实际的操作吗？ 就给自己买保险呗。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健康得那个什么，就是提升自己这个生病的，降低自己生病的概率。 嗯， 降低自己生病的可能，所以弄点，所以健康得弄住了，什么饮食啊。熬夜呀，啊，健身啊，什么这些就都得往上上了。 嗯 啊，嗯，我认为，啊， 熬夜往上上， 不是熬夜就是不熬夜，睡眠呀，啊，饮食啊，健身啊，这些就都得开始了。 嗯 啊， 所以作为中年人来说，什么时尚不时尚啊？这个天买衣服保暖最重要 啊！对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是吧？ 嗯， 好，那么是不是？ 就是因为在四十岁的时候，其实这个中年人本身就是个顶梁柱嘛，他一旦塌了，所有全塌。 那会不会让生活显得有那么一点点乏味呢？ 啊，还行吧，我觉得就是说，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人的生活就是规律一点好一点。有个电影叫，我推荐大家看一电影啊，叫你看刚看的那个什么有放的，叫《意外空间》。惊悚片，你在那个都能看到啊，那个那几个视频网站上都能看到，墨西哥拍的，可有意思了。 嗯 啊，其实我，然后我们聊完了之后，我说这是一个健身推荐片。 嗯 啊，然后那个故事就是讲人们会因为一些意外事件，然后就是他，当然他营造了一个气氛哈，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结果进入到了一个纯粹的空间里边，比如说一个电梯间里边，或者是一个楼梯间里边，然后你出不去了。 嗯， 楼梯间有吃的，有一个自动售货机，随时都给你吐吃的。 嗯， 但就是出不去，俩人就在那里边一待35年。 哦， 啊，然后有的人就把自己放纵了，然后最后慢慢的就特别放纵的死去。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每天健身，然后读书，然后。 那是为了活下去，还是他喜欢？ 他就是生活规律，他就要让自己生活规律， 成为习惯了。 对， 嗯，我在想说啊，就是说，你看这个阶段的二胎人生啊，大部分都是在付出啊。 嗯， 作为这些中年父母来说啊，或者说中年的子女来说，大部分都是在付出，工作上的付出，养育子女的付出，还有赡养老人的付出。那他们得要有劲呐，要不然人就会被榨干呐，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啊。 嗯， 靠一点什么来滋润他们呢？来滋养他们呢？也包括他们的夫妻感情啊。我认为得从几个角度， 嗯， 要给自己做硬性的这种投入啊。 嗯， 比如说你投入钱去职场充电， 你投入精力和时间来培育你和伴侣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有呢，就是要投入时间和钱去给自己带来一些小乐子，这种小乐子也许是你的兴趣，也有可能就是你觉得让自己开心一下，逃避一下也行，这个放纵一下也行，但是要合法合纪合规 小确幸是吧？小确幸啊， 对，总之呢，就是说他要有入的，不能老出，入不敷出的话，最后有一天会崩溃的，为什么现在这抑郁的人那么多呀？就是他老是在往外散，他没有吸收这个社会的一些正能量、营养、生活的一些美好。那你想，人他总有一天他招架不住啊？你怎么看？ 然后我主要觉得是这样的哈，因为那个亚当·斯密其实曾经提出过说， 你这一下子拔到亚当·斯密 啊，亚当·斯密说，其实在21世纪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工作4个小时每天。 才4个小时啊 每天都工作4小时就够了，这个世界就够了， 就够了， 确实如此 其实不用到二十一世纪，就在21世纪的时候，你不工作，你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远高于200年以前的， 所以呢， 有钱人了，就你都有白面吃了，你想想吧，所以其实现在要找份工作还是蛮容易的。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可能这种焦虑是我们人类自己带给自己的。 也是， 对吧？ 就是因为有了对比，有了贫富分化， 对， 有了这个不均， 对， 你才有了焦虑， 对吧？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能把自己放低，你有一个最终的 Z 计划，就是即便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依然能让自己活下来， 对 吧？开开心心的活下来， 只要爷还剩一口气，我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所以过去那个，再讲哲学啊，过去那个古希腊有个学派叫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他讲的就是一切外在加注于我的东西都是正常的，就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我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对吧？我认为这事儿不对，那是我认为这事儿不对，其实是正常的嘛。 这一切 如果你真能接纳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挺好的。 这一切都是想让我明白些什么，只不过我现在明白他不太对。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关于这二胎家庭的压力啊，苦娱乐，我们节目以后呢也会多次和大家来分享，毕竟这是发生我们在身边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位朋友的情况啊，是我们要分阶段来进行剖析的。这是一位92年出生的女孩，她学理工科的，在一所不太知名的211学校上学，学的是卖白菜的专业，市场营销，这是她自己说的啊。毕业后最后悔的是莫过于当初被调剂到这个专业，而大学时温水煮青蛙，没有及时转一个自己喜欢又有专攻的专业。他毕业后的4年一直在深圳，第一年在某500强的餐饮公司干了1年的管培生，但是受不了早中晚倒班和餐饮业的底薪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他就辞职了，接着思考自己该干哪一行啊。因为原来接触过人力资源的业务，于是呢他一想，我是一个妹子，又没有什么技术特长，加上自己那个鸡肋的专业，于是呢就到了一家中型的互联网公司总部做人力资源专员。入职2个月干得不开心，虽然自己招聘的业绩还不错，2个月已经为市场部法务部招了7个人，但是我受不了部门各种浮夸的风气和那些潮妹，就打扮得比较新潮时尚的女孩啊，格格不入，而且呢都是和各个部门的老大打交道，被我的主管教育要学很多社交和招人的手段，感觉做人的套路太多，累得不行，怀疑人生，于是就辞职了。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接着呢又去面试人事或者是人力资源岗位，又去了一家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入职3天才发现又是和原来一样，于是他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一行，再次辞职。结合大学的时候做过学生夏令营和家教，加上自己比较喜欢孩子，于是呢到一家培训机构做初中的数学老师。这只是他职场的前面几个阶段， 那么我想请华清分析分析，你怎么来看他前面的这三段工作经历？ 那可以啊，辞职是可以的。 为什么？ 就是如果他能够就是如果你觉得不适合，越快辞职就是越对的。 嗯 啊，因为不沉没成本嘛，对吧？ 第一年是在一些餐饮连锁公司干，后面呢就干了两个月，再后面呢干了三天。 哎，对对对， 越来越短， 越快越好，越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对，马上走是最好的，就是那个一个月、两个星期走是最好的，这样你省时间。 但是在外人看来，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稳定啊？ 啊，没关系， 朝三暮四， 特别是头一两年，这种变化是那什么的，但是在你职业从第二年开始的后七八年就得稳定在一个至少在一个岗位上吧。 好，我们来看他后面的工作哈。他后面呢去了一家私人机构做这个数学的培训老师，很辛苦，员工也才几个人，教的呢是一些搞货运的师傅的孩子，大部分都是从乡下过来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他教的最淳朴、最逗、最可爱、最善良、最像孩子的一批孩子。你看连着用了这么多的褒义词啊， 嗯， 也是我干这一行最轻松又最充实最没有上课恐惧症的一段时光。 嗯， 就是他开始找到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职业的成就感，职业的幸福感、 啊、职业的成就感，对，价值感， 这个很重要、啊、是吧？ 对，这个有对于一些人来说很重要。 嗯，就是说至少我们拥有过吧， 对， 啊、拥有过，但是， 嗯， 你知道为什么他又跳槽了吗？ 啊，为什么？ 环境闭塞，工资不高， 嗯， 而且感觉自己干了半年之后，对于这些初中数学的知识掌握的也比较系统了， 嗯、 想去大机构了， 那、啊、挺好的，这也对啊， 嗯， 啊， 就是幸福感和这个收入来比的话呢，收入占了上风。 啊，也不是，就是他有成就感嘛，他有成长感，他在这里边是有成长感的， 嗯、 但实际上他的成就感慢慢的跟不上，对，他慢慢没有成就感了，收入是证明他的成就感了， 嗯 嗯， 因为那个地方给不起啊， 对， 我给得起的 话，除非那个地方也扩大，就那个地方规模扩大嘛、 嗯， 所以好多企业管理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企业就说我在该怎么管我员工，我员工现在那个发展了，我说你不用管你员工，你自己企业能发展，他就跟着发展， 嗯嗯，后来他就去了一个大型的机构。他的学生也很多，而且他的综合考评是第一名啊，远超第二名和第三名，还拿了5000块钱的奖金。后来呢，还去了总部，底薪也涨了，不用那么辛辛苦苦的上课了。而且这个时候呢，还认识了一个在华为搞研发的程序员，就是生活呀、爱情啊、工作呀， 嗯， 都挺顺利的。 嗯， 那么但是在总部干了半年多，虽然待遇还行，受不了公司过度包装并没有实际的实料的一些做法， 嗯， 于是呢对自己做的事情又不认可了，想要去充实一下自己， 嗯， 于是他就辞职去考研，当然他考研失败了， 嗯， 考研失败呢他又不想去这种培训机构了，竟然在一家公立学校找到了一份工作， 嗯， 开始了他的这个初一的班主任的职业生涯，同时还教数学。 嗯， 他在这个班里面啊，把一个问题班，啊，就是各种老师都压不住的一个班，数学成绩倒数第一的班，教到了顺数，虽然不是倒数，还是顺数。 嗯， 但其他的科目呢，还是在倒数，就他教的这个顺数了。 嗯， 但是后来他生病了，生特别严重的病。 嗯， 中间呢，他放不下，可能还是认为呢有着一颗想拯救那些孩子的心，又回去了。 嗯，嗯， 结果呢又复发住院了。 嗯， 这个时候呢他调养期间呢就搬到成都去住了，他有个哥哥在那边照顾他， 嗯， 他的男朋友也调到成都去工作了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他的这种身体啊已经不能够再去那么高强度的去上课了， 嗯， 因为他带的那个班确实很辛苦， 嗯， 又换了一个城市了， 嗯， 又在当地找了一家培训机构做数学老师啊，他现在感觉呢就是培训机构的老师大多吃的是青春饭呐，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啊，以后要结婚生子的话怎么工作和照顾家庭呢， 嗯 啊，感觉又看到很多新入职的员工自己的压力山大了。我们来分析分析他后面这几段职业经历。 嗯，这连贯性比较好嘛， 一直都是在做老师嘛， 对， 然后也能从中得到价值感和意义感嘛， 嗯嗯，所以他算是选对了 啊，对， 可惜身体不给力， 对， 嗯。要不然的话他在那个公立学校干的应该还 要么就在公立学校慢慢的去高职称呗，对吧，对，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嗯， 要么就到私立培训机构然后慢慢当什么校长啊副校长啊什么之类的，教学副校长一般都是这种。 我们先把身体这个变量刨去哈， 嗯， 如果他一直在那个公立学校的话会不会一路发展的都还比较不错，尽管辛苦。 他可以不做班主任其实。 嗯， 他可以跟那个公立学校是这样的，就是做班主任他有班主任的费嘛，班主任费有的时候是比较高的，因为做班主任是最操心的嘛，然后呢有一些老师就说那我就不做班主任，那我收入降低一点，我就只做专科老师， 嗯， 带几个班就完事了，这是那收入肯定会下降嘛，但是就是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就小很多嘛， 嗯， 而且还有假期其实也挺好的， 嗯，好，嗯，那么你看他原来做过餐饮的管培生，做过人力资源，最后才转到这个教育领域。 嗯， 那从他的这种找寻自己职业方向的轨迹来看的话， 嗯， 有哪些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内容呢？ 最开始就是感觉不爽，特别是工作头一两年，感觉不爽赶紧撤是很重要的。 嗯， 啊，甭管是这企业不爽，还是这个职能不爽，比如说做销售我就不爽，这个感觉不太对。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时间，不要给自己留在这里太多的时间， 嗯， 否则的话你就被叫体制化了嘛，就进入到那个就惯性化了嘛，惯性化完了之后你就会很烦。 很多人也想问，嗯，我如何才能够像他一样找到自己心仪的一个行业？ 其实不用找，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的行业就那些，就是现在有互联网，随便一搜那些行业全都有。 嗯 啊，所以都不用找，知道吧？就是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没去找。就想做，就是我们老咨询的时候，我们说这叫伸手党，就是， 但 希望你能告诉他，就这个意思。 还是比较幸运的是，他在不干人事之后呢，进入到这个行业了。 对， 他如果又进了别的行业，也许还要再试错好几年。 哎，对，所以需要找我们这样的咨询师来咨询一下，对吧？ 嗯， 我可以给你一个行业全景，就是这个世界现在有什么样的行业，我全都能给你分析出来。 我们现在复盘来看的话，他为什么适合在教育培训领域呢？ 我觉得他可能想找到意义感， 嗯， 他想找到那种助人的那种感觉， 嗯 嗯，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又有一些学习成绩问题，就是一般能去教初中的那种都是学习成绩不错的，至少在中学学习成绩还不错。 尽管他学的是市场营销， 对 吧？ 对， 嗯，所以才专业度上面，在对于这个敬业上面，对于孩子的热爱喜爱方面， 对， 他都还比较擅长。 对， 而这个可能他之前并不知道，他原来刚毕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 也不一定不知道，或者他知道就是他没有呈现出来，他就是就形成一个惯性嘛，就我学市场营销的我就只能去那些公司嘛，我们同学都去那儿了， 嗯， 然后我就去那，就这个意思嘛，对。 所以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啊，真的要把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一些潜力结合起来，包括我们的兴趣结合起来，你真正适合你的行业不一定是你专业里所对应的那些行业。 对，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试错的阶段，但是谁叫他们还年轻呢？ 嗯， 但是后面这个压力确实很大了哈。 嗯， 但是还好，他继续在这个他所熟悉的、热爱的这个培训领域里工作。 嗯， 只不过要面临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啊， 嗯， 结婚生子的问题了。 嗯， 好了，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接下来是北管沟，明天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叫戴胜，戴是戴帽子的戴，胜是胜利的胜。我们是一个不时会在人们身边出现，而又不被大多数人熟知的动物。